娱乐七十二变， 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给你挖你，哎，王先生在某 谁 是大磊，我正想问的是你爸爸吗？ 哎呦，王先生，合着那姓王的都是你爸爸？ 太多了，那得加老字儿。 老王先生都是你爸爸， 王老先生。 说在某电商平台花5万块钱竟拍一个10多平米的商铺门面。 哎呦，5万块钱能拍十多平米的，这不是在北京拍的。 真不是你爸爸？ 真不是，我爸爸要一门面，门脸干嘛是？ 门脸 是不是你喜欢呀？你爸就给你拍一个。 我喜欢门脸。 对啊，你小时候老怕那买糖啊，买什么， 就想自个儿开糖点铺。 哦，不是你爸，真不是你爸啊。 当然不是。 5万块钱拍一个10多平米的商铺门面，因为也不会太大啊，这可以想象。结果到现场，这王先生一看，拍的是茶楼的一间厕所。王先生当时气得不行，你知道？ 实地考察一下，这是不是真能用？ 说这个。图片上你们告我是一门脸，这怎么是一厕所？ 嗯， 我解释一下。 对， 后来再次查看的时候发现图片上有一排被遮挡的字， 怎么写的呀？ 厕所。那还怎么写？那厕所就是厕所呗， 就是人家把厕所这个空间也当店铺给卖出去了，是这意思？ 那这应该属于欺诈， 这没什么可说的。 你说要是如果真是你们拍到了这么一个厕所怎么办呢？ 再给他导出去啊， 留着用吧。我是这设5毛钱一位， 那你多长时间才能赚回你那个5万块钱的进销费？ 你算呢？这还不5万块钱 得来多少人？ 5毛一位， 5毛一位， 来10万人就够了。 十万人， 你知道多少人吗？ 10万人的。哎，小花，你都傻了，10万人问我多少人？ 你想着10万人同时来上厕所，你想想， 谁要同时得装不下？排队排队， 10万人同时上厕所， 哎呦，也是个壮观的场面。 都能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你信不信他们同上厕所准有的钱没落你手上？ 我不要了。 哎呀， 哎，再说现在咱们公厕所不收钱呢。 我这不是公共的，茶楼里的。我这是茶楼里头的。 你茶楼不是你的，那厕所就是公共的了。 谁说的？我没听说茶楼不是我的，厕所就变公共的。 茶楼人家自己有自己的厕所，干嘛非上你这收费的？ 我就是这茶楼里边的，已经归我了。 茶楼不是你的，厕所归你，人茶楼凭什么非用你的厕所？ 因为近。这都有人他等不及。 二位，不要再争论了，不要再争论了。我估计是这个商家呀，他是把这厕所呀就停用了，就改成门脸了。 那坑还在呢， 你可堵上啊。 那别人知道 合理利用啊。 那你卖什么好？以后 卖煎饼果子。 那一传出去，老爷他们家的煎饼果子，你们这是什么改的吗？ 煎饼上是什么改？粮食改的呀。 不是，那摊儿你们这是什么改的吗？ 摊儿也是撑改的， 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们。 哎呦，不要了！ 我知道我卖什么了，厨卫用品。 哎， 嘿嘿，卖马桶， 这可以。 卖洗手池子。 我就问你，那个茶楼的厕所能有多大块地儿？ 10平米都够 了。10平米吗？ 小孩老问着，10万人多少人？10平米是多大面积？ 我那意思就是说，这才多大的面积啊？ 10平米呀、啊！ 他说那意思，这地方不大，是不是？ 对，我是 一个地儿不大就完了。 北京话这是一种感叹的方式，就这才多大点地儿啊？你还用卖什么池子了？那个马桶了，根本就装不下。 兄弟 ，VR 技术展示 都想起来了， 不知道吧？高科技现在的 VR 戴眼镜立体感受， 哎呀、 啊，我没听说过啊！戴上 VR 进一豁大一个大卫生间是吧？ 对呀、啊， 豁大一卫生， 在10平米里感受100平米的乐趣。 大厕所除了不能在里头真方便， 声音没毛病。 完了以后眼镜一摘，那个什么，我要买那马桶是里面哪个呀？ 再戴眼镜重新挑。 不合理，不合理， 还不合理，小花怎么才合理？ 这个就得通过法律途径维权退掉。 对，这就合理了。 这么点地儿，真的干什么都不合适，而且又是在茶楼里头，又不是说在门面，门面这应该是靠着外呀，他怎么在里头啊？ 也许刚进茶楼就是他， 拿这东西也算门脸房了。喂、嗯， 我就不知道到这儿喝茶来的，上来就是先扔厕所，他什么感受？ 这好啊，排空了好便于喝呀， 好找。 肯定不是北京的事儿，万一个十平米 啊， 在北京绝买不到。 那当然， 我查了一下，顺义，人家说临街小区餐饮铺年租金是16万，算一下， 年租金16万， 每平米是3.8万、哦，每平米是3.8万哦， 这是一年。 对， 但拍卖应该永久了，是 对， 产权了。 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哎，你们说门脸这个词为什么要用到脸呢？ 因为它朝外呀、啊、 朝外吧， 对呀、啊、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先生拍的这个商铺门面就已然不太合理了。在茶楼里面 他是拍的门面，不是门脸。 哦，他不是门脸。 对 对对对对，门面和门脸又不一样。 对呀、啊、 门面不讲究非崇外，还是门脸好。 好不好跟这没关系了， 他就是能给别人看见的那都是好的。 嗯， 哎， 那是肯定的。你要做买卖的话，肯定要一个门脸，对不对？ 对。 你要是说自己家住， 那肯定不能住门脸， 太不方便。哎，咱们就这个门脸多聊两句啊。老北京城里面有一些老字号，人家那门脸很讲究，咱们就放在这儿说说。 哎呦，金字招牌啊，那都是老店了。 对，有百年老店的，有二三百年店的都有。 你比方说全聚德， 嗯， 那有真的有一牌楼上面写着仨字“全聚德”呀。 哪个老字号都写着呢吧？ 哎，你还真别说，立着一牌楼上面写仨字的匾， 哎， 北京老字号不多， 不多不多， 对吧？你王致和就没有这个， 是没有。浓的米醋 就得是全聚德，不能是王致和。哎， 它都在折上。 登长城游故宫，全聚德里吃烤鸭，这是 谁说的？ 北京旅游三件事嘛。 谁给规定的？ 都去吧，登长城游故宫，全聚德里吃烤鸭。 啊，你要说出名是出名，但是这不是说规定的。是是， 那你说这个全聚德的这门脸是有什么讲究吗？比如前门的那个，前门是老店， 嗯， 对吧？那它这个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全聚德就是古色古香啊，就是恢复当年的那个店的状态，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老店，就是按照过去的那个全聚德，因为很有历史，它是同治三年，也就是1864年就成立这个了。 嗯嗯， 它按照那种风格，包括跑堂的那种装扮，让你体会当年那种状态。 而且它门内立了一堵老墙，这个墙啊是1901年的老门脸。 对，而且它吃饭的时候还有那种鸭票，过去是那个就是吃鸭子，他拿那张纸写叫鸭票，就拿这个来能换鸭子。 那这票打一进门就领吗？ 不是，他是那拿毛笔写的鸭票，过去的那种按照那种风格恢复的，并不是真真正正的当年那种状态。 那这是什么时候拿这票呢？是吃鸭子之前呢，还是吃鸭子之后呢？ 一般来讲，有的比如今天，比如订完之后，比如哪天来吃，他是顶着鸭子， 就是拿这票换鸭子。 对对对，鸭票。你看那个仁义有一个话剧叫。不是老戏，有一个话剧叫《天下第一楼》， 那不就讲全聚德的吗？ 写就是全聚德的事儿，其中就谈到这个鸭票了。过去啊，因为那种也是跟赠送一样，让大家伙来吃，刚开张那会儿就这种鸭票，包括给这个皇亲贵胄送礼啊，那什么时候来啊？欢迎您来啊！ 哎，那你说会不会就说当时去没有鸭子吃，所以拿鸭票提前？ 他是这样，一般来讲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真是说去的多了，有可能。 那这鸭票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我当时就能吃，我为什么要拿鸭票呢？ 哎，你看，这说相当于馈赠亲友，你能送礼啊？ 哎， 或者说今天我吃不了，哪天来我到时候刷抵上鸭子了。 没带钱， 馈赠亲友，你怎么能买一送一？哎， 不是，我说万一没带钱，我有张票，那我就顶一顿饭吧。 哎，可以， 压账就属于 嗯， 哎，这个全聚德呀，这个确实是历史 老讲究， 老讲究，太有名了。 还有呢？ 不，你不能，你比如说还有小花，我问你， 嗯， 你是不是特犟？ 还行吧。 我说你是不是特别爱吃酱？ 嗯，北京人都爱吃酱。 可以。 哎，比如说六必居。 怎么？什么时候到？ 这个店你知道吗？ 这就想开想酱了。 哎，六必居。 哎呦， 知道六必居干嘛的吗？ 咸菜疙瘩。 不光切出咸菜疙瘩， 就是酱疙瘩。 六必居，你看六必居出酱菜， 对， 刚了。 嗯 啊，这个甜面酱， 没错， 黄酱， 嗯， 哎，各种的咸菜。 各种各样的。这个六必居啊，它就比这个刚才大磊说这个全聚德，年头得久了。明朝就有人六必居了 啊， 而且人六必居就牌匾这三个字，那 是 一个 大书法家给提的， 大书法家写的， 也是一个奸臣 严嵩他写的。 那字写的确实还是挺饱满的 啊，对对对对对啊，就原来就坐落在原来是前门梁山那儿街，梁山那儿街里头有一个孙德龙， 对。对，没错，你都认识啊。 孙德龙就是接皇榜那个嘛。 对对，来，一个晃榜。 在前门外，过去有四门三桥五牌楼啊，就在这个五牌楼第三根柱子上贴着这么一张皇榜。哎，打北边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山东人，登州府文登县的人，姓孙，叫孙德龙。干嘛还说他什么地方的呢？哎，因为他这个说话呀不同。要说到北边找个人呢，你就要到北边那个地就是嚼个印。这个孙德龙啊，他就是东三府的。在北京盖什么呢？就在这个东四牌楼，现在这个朱氏大街，那当然叫神路街，就在那会儿卖肉。 但是这个你看，他六必居年头再久，他这个字号，他这个规模肯定是不如全聚德， 那是肯定不如， 因为他是个卖咸菜，就不如一卖烤鸭的。 对，全聚德， 哎，你说他为什么不发那个票呢？ 咸菜票， 咸菜票 叫咸票， 没法送人呐。 咸票 送人送不出手啊！ 不是你这六必居，人家有这精致的这个小酱菜什么的，也能占东西提溜。但是这东西它毕竟它 便宜， 是吧？ 对，这是小户人家互相串门，偶尔提溜。 哎，你刚才说这门脸确实是你六必居的门脸，跟那全聚德确实没法比，但是能跟全聚德齐名的门脸也有， 少 是不是？ 有， 比如说 你，我觉得同仁堂就可以， 哎， 对不对？ 但是那也没有那个药片。对吧？ 没给人家送药。 说六味地黄丸，这给票，说领票的，对吧？因为请客能去全聚德，不能去同仁堂。 对， 今儿我请您同仁堂来一顿。 走啊，走啊，哥几个，同仁堂了啊！来来来，一个。 你什么病？你什么病？ 甭管什么病，一人一副六味地黄丸。 不行，这位是阴虚，来知柏地黄。这位给来安宫牛黄。这位来点十全大补。 好 呀。哎，这女同志无忌白凤了。 那个安宫牛黄这贵啊，我这有一些差价啊。 旅行社还有差价。 人家同仁堂那 老药铺了， 老药铺，楼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嘛？ 哎， 先生就好比甩手自在王嘛。 啊，是，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号。 这句话是怎么讲？先生为什么就甩手自在王了呢？他不给人配药吗？ 啊， 先生不管配药， 先生 管开药。 那他也不是甩手自在王啊！哦，他随便的甩手给人开药。 说那先生得病老甩手。 他还就知药王爷就在上边坐。 对， 十大名医列两旁，同仁堂最有名的一副对就是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嗯，就是说医德医品自知。 对， 本人同仁堂那是岳家人创立的嘛，是吧？ 1669年创立的。 然后1702年迁到了前门大栅栏的路南，1723年开始供奉御药，这就是皇帝吃的了。历经八代皇帝，188年，就是说当时你们想吃什么六味了，什么安宫了，什么这玩意儿，你们吃不着啊！ 你把牛黄带过来，我吃六味， 我吃就吃安宫，吃一六味。 安宫是什么玩意儿？ 你吃乌鸡我还没说呢， 吃乌鸡有什么可说的？ 炖汤、 白凤丸，反正我觉得都吃过吧。 还 都吃过， 都吃过什么呀？ 都吃过， 哎，都吃过同仁堂的药吧？ 哎，同仁堂的药多了。还有那专门卖那个人参娃娃， 人家同仁堂啊，人主要是成药也有，中药也有， 对， 是吧？你说你抓药就可以， 而且人家要的是好药材， 好药材， 就是同样是牛黄的那药得饱满的， 对，所以拿着药方子，还是你要去同仁堂抓一副药，根据 随便一点，就是 可能还 是不 是 一价钱， 不是一个疗效。 你从地里薅出来的，没准就是红薯，但是你同仁堂人家就是海参， 同仁堂从地里了薅海参了， 不是啊？ 山参， 小花是这样啊。咱打地里拽上那叫白薯啊，同仁堂人打地里拽上那个也叫白薯。 但南北方不同，也有可能是土豆。真想知道怎么办，你就得上这个前门外啊，前门外，前门这个把口，从那个正阳门出来，头一个路东有一家买卖叫贺年堂，豪年也叫豪年堂， 那不是在宣武门吗？ 好， 对，西豪年堂， 西豪年堂，这个创建是1405年，也是永乐三年，比故宫还长15年呢。 也就是明朝以前就有豪年堂了。 对了，只是贺年堂后来呢，这个名望没有同仁堂名望大。 还想问问你，过去难道他们都叫仙豪？ 仙豪， 他是怎么平时念 仙豪的多啊？ 平时聊天是怎么说？ 真这么说 啊，老爷。完了出来以后呢，邻居们就说啊，今天真是豪发 童 年啊！ 真这么说啊？ 背后拿着， 哎，你看上面飞了一个大仙猴， 也这么说呀、啊？ 豪入同春。 对呀、 啊，对呀、啊， 瞧这几个豪毛。 那挺 挺有意思的。 松蚝延年， 有意思。 黄鹤楼， 黄花涛， 淡水人， 淡水饭， 三鳍周鱼， 三条咸鱼， 刘备过江， 烙饼两张， 张飞闯关， 半盏草饺， 外边吃去。 现在你看，像稻香村也是全国连锁品牌了。 对， 但是稻香村是北京城里第一家经营南味食品的糕点铺。 嗯， 就是还是偏南方口味呢，在北方看来。 北京还是有其他糕点铺的，比如说 有啊，桂香村、 桂香村 啊、大顺 斋、 正明斋 啊，这都是。 嗯，大顺斋的糖火烧好啊。 那稻香村那个牌匾，大家应该印象还挺深刻的。 关键问题是稻香村啊，它这个北京人讲究拎个点匣子看人家， 就是这稻香村。 我记得我小时候永远都是这样，小时候小花， 对， 他妈上我们家串门来，给我奶奶拎六个点匣子， 嘿。 您奶那么能吃呢？ 我奶奶主要是我奶奶在 缺嘴。 但是最初门脸你知道在哪儿吗？也是在大石栏的西街上。 大石栏西街。 不过爱吃稻香村的人特别多，你像一些名人，鲁迅先生曾经多次到北京就前往购物。 不是他爱吃， 基本上都爱吃， 是都爱吃。 嗯、 因为那会儿他这个缺油水， 对， 他这个不光是甜的油大，点的油大， 他只要是酥皮点心，怎么都好吃。我都饿了。 可惜是没提鲁迅先生最爱吃是哪一种。 稻香村都爱。 那你说 鲁迅先生也缺油， 哎，你 这么 说吧，小花，你爱吃稻香村哪种吧？ 我爱吃撒琪玛和牛舌饼，以及枣糕和豆沙糕。 枣糕跟豆沙糕是什么东西？ 有的是里边加的枣泥，有的加的是豆沙。 啊、你说的是福禄寿那个 饼？ 对对对，饼，对对对。 嗯， 你呢？ 我最爱吃稻香村的。我吃个米也得上稻香村买去， 稻米稻米的吧。 这个，我爱吃稻香村的这个牛肉饼是肯定是爱吃。 嗯，咸的， 有点那咸味的这个还是不一样。还有他那墨子酥、南瓜酥， 好， 那甜的那个。 大磊呢？ 蜜三刀， 这个更甜。 江米条， 真 牙。哎，江米条行。排叉， 嘿， 羊肉串。 羊肉串后来的 电炸的、 哎、那什么也是后来萝卜饼什么的状元饼 那都 不是稻香村 的、 就是、那应该是纯广式了。 嗯， 但是那卖的现在还挺火的。 稻香村还是可以的，其实桂香村也可以， 可以啊。 而且稻香村还有一 桂香村是清真的，因为 对还有对人家就确实吃这个桂香村它比较放心， 因为桂香村有油炒面。 因为人家你比如稻香村他可能呢这个人做点心为什么咱们觉得油水大呢，它里头有大油， 所以它那纸包好几层呢， 但是桂香村 硬过去， 桂香村的炒面也好， 油炒面。哎 啊，我还干吃呢。 干吃油你不糊的慌啊。 你们没干吃过吗？ 没有，里边搁花生仁 不是对啊， 瓜子 啊，茶汤， 饿的慌就干吃。小时候 而且现在 干吃牛奶吃过吗？ 干吃牛 奶， 我们叫喝。 你那意思是不是你吃奶片来的？ 奶粉你没干吃过？ 哎、 一小小款。 而且人家稻香村什么的，现在啊，过年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摇元宵。 嗯， 对吧？ 对， 我小时候就爱吃这山楂元宵，永远吃不着。 就是卖太快了。 就是卖太快了。 你爸早出来呀、啊！那你说你们怎么应该也提一下这瑞富祥啊？ 瑞富祥啊，咱们去的少。 瑞富祥跟我们 怎么会呢？你们日常表演些什么小节目啊？ 错了，日常表演节目一般不穿绸缎的，因为容易起褶子，容易起皱。 有民族服装啊，你不得上台？ 我们不穿民族服 装。说实话，我们去不起瑞富祥。 对，贵 贵。我们这门口刘财务那儿，丑怪布 就是李富祥、 而且这个瑞富祥是打山东来的。 山东 的瑞福祥， 但是创建于1893年，清代的光绪19年。 哎， 其实现在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很少现在自己的裁布做衣服， 关键是穿绸缎的少了。 对， 过去说穿绸果缎， 过去我们女人要穿旗袍啊， 而且过去是 上好的面料。 这个穿绸缎是有钱人的象征，现在有钱都穿西服， 东方美的典范。 哎，穿貂， 俩人说的都是两回的事，满不爱的这儿告诉穿旗袍穿貂，那是东方女性。 对， 美的典范。 后来就实行穿那个什么。呢子大衣， 哎，我跟你说，后来还有这么一个，咱们有一阵儿啊，拿那篦子当好料子， 哎，大纹篦子， 大纹篦子，哎，底下是梁子，挂件子， 进口的吗？那当时 对，所以呢，你这个瑞福祥绸缎装的人有一阵儿， 现在你可知道那好了， 那可不现在， 那一匹多少钱？ 现在关键现在关键问题是你还自己呢？ 重磅丝绸， 重磅， 重着呢。 棒着呢，是对好棒着呢。 哎呀，真是希望咱们仨能有一天踏进瑞福祥的这个大门呢。 不是， 现在的大姐进门不要票， 咱们也有钱了，到时候 进门有钱了，有钱了。

给大家直接再送一箱， 没错， 一模一样的变成12瓶， 12瓶。 第二重礼，法国这个美拉图酒庄庄主亲自赠送给大家2大瓶珍藏异形的1.5升的，而且今天第三重礼，12瓶标准瓶型开放1瓶，免费试喝， 免费试喝， 喝的喜欢的留下，不喜欢全额退款，1分不收，3重惊喜给大家，只限此时此刻的直播时段。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给大家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欢迎你唱惊喜，纵你下车先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北二环小街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方向，德直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阴，偏北风2级左右，气温11到8度。今天白天风力较大，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继续受冷空气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气温在13到4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欢迎来到98点。哎，这个 哪个？ 我快过生日了啊！ 哦， 我给大家看看图片，这些东西。 哦，过生日了，他你过生日的图片已经拍出来了，到时候就等着发呢 啊！刚才说了，来着， 他说他 睡着了， 哎呦，睡着了，他的图片 啊， 图片啊， 看的图片。 这个包，我倒不是说，就是说我不是说多浅薄啊，非要包，但是能有一包呢。憋死了。 我这个呼吸比较流畅。 流畅什么呀？你装死啊？你给我好好看看这手袋，手袋了啊？ 手袋就是背着那个欢迎谁那东西是吧？ 哎呦，你凭什么了？ 手袋， 绿化使者，先进个人， 欢迎您光临，那什么都、 啊、欢迎您品尝，打折优惠。 这手袋， 别起哄，这好好说话呢。 是我没 别打扰，你骂出难听的。 哎呦， 等他过生日那天，咱骂出点难听的。 好嘞。 太阳眼镜啊，这太阳眼镜啊。 手袋怎么还有太阳眼镜？ 你们俩分开呀、啊。 你听我的，我们俩一人买一个手袋，你这边挎一个，那边挎一个，这叫十字披红。 哎， 过去中状元才让这样的啊。 没诚意，我也不要什么多贵的，你说手袋能有多少钱呀、啊？ 哎呦，那得看 什么。18块钱。 多少钱？范八块钱。 你给我按那个 monogram 来， 你看谁家猫给你鼓的来？ 这个品牌为了庆祝这个 Monogram 诞生100周年，特别委托了7位著名的时装设计师创作限量的 Monogram 手袋，有彩色的，有樱桃系列、涂鸦系列，前卫艺术家，价钱微高，但是买我一痛快， 买你一痛快，买我们一糟心。 价钱微高啊，说给咱们的， 嗯， 买他一痛快，说给自己的。 他要你听着，要买樱桃系列， 对，还有涂鸦系列。 别买假货，我会感觉出来的。 看不出来， 他在背上之后掉色了，嘿， 感觉不来。 我跟你说啊，买假货咱们就不客气了。 你举报我们是吧？ 蛮难听的。 不买假货的窍门就是你们进去要逛完，你们闻闻那皮件的味道，一定是那个皮的。 哎，不买假货去正规店不就行？有发票就可以了吧？ 啊，我们去正规店把脑袋扎在包里边闻去。 你看哪个正规店里看看真假，还得趴着挨个闻。 服务员说了，这个包绝对保真，您看这皮子，您看这款式，不信您闻闻，噗，套那顾客脑袋上了。 告诉你啦，这里面英文字母都代表着产地。 什么产地？ 别人到时候不知道，买的假货以后我不要。 那写着呢 ，Made in China。 人家那号都不一样，什么 A 级的、C 级的，有西班牙产的，有法国产的，有美国产的，等等的。 你要几个叉的？ 等等。我还告诉你们，这个东西就是好。有一老婆婆都说了， 老婆婆说了， 哎，她是台湾人，所以我用老婆婆来形容她， 哦， 就不叫大妈了，因为我觉得台湾大妈好像叫了怪。 那怎么怪？人家外国那叫苏珊都叫大妈， 台湾就是阿婆， 哦， 是 阿婆，对对对对， 外婆 阿婆 什么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说澎湖湾，她哼那曲子不挨着。 阿婆说她呢，她的亲戚小朋友啊，看见这个。阿婆用的这个花布包用这么久了不好，给阿婆换一个吧，买了个 LV 的包，差不多人民币也7000多块钱。 嗯， 这阿婆呢不识货呀，一想这么大一包咱们不用不行吧，得这个天天咱们不得买菜吗，鲍鱼鲜虾水产那个 整花，回家涮锅子， 嗯，这个发现 LV 的包可真好， 怎么呢， 特别防水， 哦， 你看咱弄点活鱼在里面，它折腾折腾它出不来。 我头回听说买活鱼还得往里倒水， 什么意思？这鲜鱼水菜不得带点汤什么的吗？ 哦， 阿婆那个旧包啊，它往外滴的水渗水，这个包啊不渗水。 明白了。 但是呢，阿婆也提出了异议，说这个包啊防水特别好，而且呢好擦， 嗯， 拿抹布抹上面就行了，随便往哪搁呢，它都立得住。但是呢，有一点不好就是太重了，如果再能轻一点，那我们买菜就更方便一些。 唉，那他得念这咒语，冲这包说：“再小点，再轻点。” 明白了，小花就要这么一买菜的包， 对对 对, 对， 买鱼的这个行，放心。 但是我是希望你们给我买的这个品牌上的这个 No More Grand 的这个这 放心放心，绝对给你贴一 No More Grand。 贴一个不成，你得闻去啊。 我给你闻出一个来。 这个不假不要啊。 不假都不要，是要真要假？ 不真不要啊。 你听我的啊，你不要不要吧， 别别，我都快过生日了，你再说我开心就好吗？ 你开心就好， 你开心就好， 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只要你开心就好。 你看我平时也挺节省的，我一个那个名牌包包都没有，我有一个假的那个，是我也想过好日子。 假人呢？ 对，让那男的给你买，不假不要。 哎呀，这真难的。 周杰伦都说的秋刀鱼的滋味，我也想了解。 好，你找周杰伦去吧。 招聘面试题难倒求职者，500人无一人全对，这么奇怪的题是哪个公司出的呀？咱们赶紧到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映满了半边天的这家公司瞧瞧去吧。 哎呀， 哎，丽子把那个文件拿过来。哎，对，今天这是要面试的这些人吗？好的，放那儿吧。好，哎，你去把那个其他的文档打印一下啊。嗯， 哎，你也来面试的啊？ 嗯，您也是啊？ 那当然了啊，今天好像面试人还真不少， 乌嚷乌嚷一片，我以为办签证呢。 好像职位不多吧，就那么几十个职位，来好几百人。 这公司好啊。 嗯，听说了，福利待遇都不错。 对， 嗯， 怎么这么多人呢？ 你也是来面试的？ 我这么多人，我以为没什么竞争者，没想到啊。 那什么，咱们去别地儿聊去吧。 我觉得确实跟他成为竞争对手， 是我的一个失败。 哎，手下败将。 你看，你看自己，这还说呢。 啊，你们外面小点声好吗？ 嗯，好。 咱们马上就要面试了，一号是哪位啊？ 谁是一号？谁是一号？ 那不是他吗？ 哎，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几号啊？ 啊，哎呦，哎呦，嗨嗨，我看错了，啊，我以为一百呢，俺在001啊。 你是倒着看啊？ 不是，他这手写的，我也不知道。 咱们俩别地儿坐去吧，一号来吧。 哎，你好。 你好，自我介绍一下吧。 你好，我叫进取。 这是您的简历是吧？ 啊。 哦，您曾经有一次工作经验。 啊，我上 失败了是吗？ 是，那公司失败了，后来就我就出来了。 是一个创业公司是吧？是吧？ 是啊。 嗯，你英文怎么样？ 嗯，看得懂，听得明白，说还凑合。 是吗？那我下面呢，我们就进行一些测试了，说一下是国学吧。 是英文回答吗？ 哦，没有啊，没说用英文回答呀。 哦， 喜欢国学吗？ 还行吧。 还行哈。 咱这什么公司问国学的事儿？不是教育机构啊？ 不是，因为咱们这个公司啊，经常有一些那个对内对外的一些服务项目。孔子学院听说过吗？ 听说过。 咱们跟他不一样，但是咱们同样非常注重国学的传统思想和咱们国家的文化的瑰宝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你说一下中国有几大茶？ 茶，我知道，这好像是国学。 几大茶类说一下啊？ 茶我知道，有这个夜茶啊。 什么茶？ 夜茶。 夜茶， 警察就是夜茶。 夜茶是吗？ 茶酒后。 夜茶就那 L 的夜茶。 那个什么，我能那个弃权这次面试吗？ 你面试职位是人力资源主管，那你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问题都应该有很好的处理方式，对吗？ 对。 茶跟人是一样的，是吧？是吧？是吧？ 嗯。 物以类聚，茶以 群 分 啊。这个您让我说会儿吧，对吧？那个有花茶，有这个普洱茶。 嗯，普洱茶是什么茶？ 喝的茶呀。 属于什么类型的茶？ 发酵半发酵的。 花茶是什么类型的茶？ 熏茶。 看来你对茶道、国学、英语这方面的了解都不算很深。 他也不是怎么看出来的，是不是我已经结束了这次面试了？ 那下一题吧。 哦，还没完呢。 那么，请问你，公务接待中双排座的轿车应该让客户坐在哪个位置？四个选项 ：A. 副驾驶位置。 英文题这是。 B. 司机后排对角线的位置。C. 司机身后后排位置。D. 后排中间位置。请选项。 司机对角线的位置吧。 什么？ 副驾驶的位置吧。 啊？ 司机后面的位置吧。 还有一个了啊。 哦，那就是中间那位置。 我让你把答案都念一遍吗？啊， 应该让客人开车。 哎， 这回对了。 咱们接待了那么多高贵的客人，是吧？贵宾，连这一点的小问题你都解决不好，你说我们公司能用你吗？嗯，下一位。 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行吗？ 一言难尽。 哦，看意思是完了。嘿，这职位得是我的。嗯，我来。 下一位。 你好。 你好。 哎。 啊，听说你在外企工作过是吧？ 那当然。 好，那么请用英文介绍。 Excuse me， 我是对内项目，所以我很少用到英文。 那你有没有英文的名字？ 英文的名字倒是有一个，叫 Jones。 我希望你用英语来介绍你英文的名字。 My name is Jones。这句我没问题啊，您看我还要加上我的姓吗？ 很好，很好。这样，我们因为有很多这个业务来往是跟国外的公司啊， 哦， 所以我们对英文的这个要求还是蛮高的。 您放心，他们也都会中文。我在外企干过，虽然我一直负责对内的业务吧，但是对外业务上没问题。 是吗？那太好了。 嗯，决定用我。 我们也是希望啊，但当然没有那么快。我们也是希望你的英文水准能够达到可以跟外国人进行一个日常的对话、经济上比较简单的交流。因为你应聘的这个职位呢，也是这个叫做…… 你没看明白啊？啊，我写的中文，可能对英文太了解了。 因为我写的是 经理，市场部是吧、 啊、对，市场经理 marketing 啊 marketing 市场部嘛是吧，那么市场部 我想问咱公司有这部门吗？要没有这部门，我可以换个职位。 有的 有，您怎么那么不清楚？好像 我是对你的水平不清楚。 但是您早在那个市场部上转悠， 你的英文你都不能够简洁的说明你要去哪个部门是吧？我很为你担心。 我怎么没说明？是您没听明白吧？我那简历上写着我应聘的是市场部。 那既然要到市场部、 啊、 那您对一些营销方面的题就一定要了解了。 那是必然的。 哎，下面请问您， 嗯， 生旦净末丑是京剧的行当，其中净是指的是 A。 您先等会儿。 A 男角儿、啊、 您先别说男角儿，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生旦净末丑您想把哪个先卖出去？ 什么卖出去啊？ 您不说得对销售了解一下吗？ 这就是行当，怎么能卖呢、啊、 那这怎么跟销售是挨着？ 营销嘛，对不对？销售你不得有点口才，有点才艺，你才能跟人打开的局面。 有点才艺 啊，有点才艺就更好了。你看那个哪个销售不是巧舌如簧？当然这个词用的不好啊，应该说这个叫做口齿 伶俐。 哎，应该这个也不准确啊，应该叫做这个 对答如流，口若悬河。 就是 能说会道， 就口才好。 我觉得您这口才就不错。我跟你讲， 有点兴趣爱好也好、哎，你是能够很快知道对方的需求，迅速的。把握抓住有吸引人的地方， 好， 是不是？ 有，没问题。 好， 您放下来。 那请演唱一段昆曲的唱段。 不是，刚才生旦净末丑不问了，改昆曲了。 这个咱们是个文化公司，有时候咱们必须有文化。 没， 这昆曲是很体现咱们、那个。 有时候必须有文化，就是有时候可以没文化是吧？ 它可是真品啊！ 是真品，是真品。 好好好，那你赶紧唱吧。 我还真不会。 一句也行， 一句都不会， 半个字， 半个字，我还真不会唱半个字， 调调能出来也行。好， 完了， 过来，要来 啊，这就要了，嘿，我这文化底蕴也不知道怎么样。 其实我给你准备了很多题，还没有来得及考你呢。 哦， 你比如说这个《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家喻户晓的文学家吧？ 啊， 那么雪芹是他的字，是他的号啊，是他的名啊？ 不是 啊， 这期还考吗？不考 了。这是本来要考你的 哦。 以下食物哪种不宜空腹食用？ 我想问问您，那个我这期其实真不会啊。既然不考，我问问您，您给我想想，是他的名啊，是字还是号啊？哎，您哎，您不是应该有时候有文化吗 ？Yes， 时间不够了，我得开会去了 ，marketing 的 meeting。这件事儿是个真事儿啊，面试难难于上青天，一份只有10道题的营销类面试考卷，500名求职者可以在用各种方式求助的情况下，竟然无一人答对。有人反映，有的题目真是耗尽了洪荒之力，也没能写出一个字。这些题啊，涉及的范围有国学、茶道、养生、诗词、佛学全部涵盖。出题的重庆某公司项目负责人说，出这套题目的目的，一是考察求职者的综合素养，同时也是在面试中观察求职者在面对难题时的态度。您做几个试试，比如说这道，以下哪种葡萄酒的档次最高 ？A. AOC B. VDQS C. VINS D. E. PAP PALE。 这段英文还好的。 还有一道题，我给大磊出一个啊，这道题我觉得还很有高度。哎，小柱也可以作答，他已经醒了。如果用一句诗词表达你的人生观，你会选择以下哪一句？为什么 ？A.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B. 未晚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C.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伊蓑烟雨任平生。D.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E.当时项羽年最少，提剑本是耕田夫。好，来吧。 嗯，我选 A。 春梦了无痕。 前面还有半句呢。 小柱呢？ 我选的第二句，带一个北京地名那句。 西北望。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